好吧， 请见电力活动。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够快乐吗？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够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 在文字的香气中遇见更好的自己。诵读小站，细细品味，好好读书。 一木为木，二木为林，三木为森，四木为双林，五木。 五木家具，真材实料，良心品质。 大家好，我叫白瑞奇，是首都经济贸易大学附属小学6-2班的一名学生。春天到了，我总能想起出自唐代诗人李华的《春行即兴》：芳树无人花自落，春山一路鸟空啼。今天我就跟大家分享一篇关于春天的文章，《春燕归来》，李燕林。燕子真可谓活脱脱的春之精灵，清晨的山香素雅恬静温馨，麦苗刚刚泛绿拔个，树木茂芽扬絮，农家小院简洁质朴，还有缕缕炊烟袅袅升起，仿佛是一团披着薄薄轻纱朦朦胧胧的梦。睡醒的燕子展开双翅，轻盈地飞出窝巢，一只又一只，叽叽喳喳的叫声划破山野的寂静。一会儿功夫，绿树丛中，农舍屋顶，到处都是燕子飞翔的身影，时而在蓝天中箭一般上下翻飞，冲散片片白云和缕缕炊烟，时而栖落屋顶门前，迈着方步悠闲地四处张望。远处长长的电线上时常布满密密麻麻的小点儿，像一串歌唱山乡风光的五线谱，又像一排刚上学的孩子在听着口令做早操，那景致别有一番韵味。燕子恋人也恋家，无论贫富，不管房子高矮，只要选中谁家，在谁家筑了巢，明年春天必定不远千里万里，不顾风雨飘摇，历经磨难，继续回到老房东家。进门一看，那屋梁上的燕巢也必定完整如初。山乡虽然每年都有新燕子来，可主人与新燕子的父母是老相识、老邻居，燕子与农家相敬如宾，相处和睦，共同度过这段美好的时光。 诵读小站，与你一起读书。 朋友们，来关注天气。今天下午天气以晴为主，预计最高气温为12度，空气干燥，请注意保湿补水。夜间辐射降温明显，最低气温只有2度，早晚出行要做好保暖措施。未来3天本市天气以晴为主，气温逐渐回升。具体预报是这样的：今天中午晴间多云，西北风3-4级，气温8-12度，相对湿度15%。今天下午晴间多云，北转南风3级左右，最高气温12度，最小相对湿度15%。今天夜间晴间多云，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2度，最大相对湿度55%。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 来了您的，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开心茶馆。 里面长凳。 跟我来来来，这是四位。嗯，给这续水啊，这是囊钉，这是天管啊。薄凉糖瓜子烟卷嘞，面包点心，看包嘞，看包嘞，当天的戏单。 要喝啥？我在这儿呢。哎，楼上你们那孩子撒尿了。 哦，说半天了，您到底是干嘛的？ 开心茶馆掌柜兼跑堂的。 谁呀、啊？谁呀、啊？谁呀、啊？你说谁这是？谁呀、啊？ 季彤和大鹏啊。 我倒霉，我就倒你们俩人身上了。 别挨骂了。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文艺广播调频 87.6 兆赫的节目，又到我们开心茶馆各位茶客一起品茶聊天听段子的时间了。我是您的朋友大鹏。今天呢，我们在节目中啊，还是要和您一起呢继续分享缅怀革命先烈题材的红色经典作品。昨天在节目中呢，我们开始欣赏咱们北京的琴书泰斗关学曾先生演唱的新时期的一段北京琴书中篇作品《王若飞在狱中》的精彩录音。这段故事呢还没有讲完，我们呀继续请上关老为我们带来这段琴书作品。 解说到了第二天白天，除去给一点吃的和放放风，别无他事。一眨眼又到了晚间，若飞同志在这黑暗的牢房里草上一坐，不由得一阵沉思，呆呆地发愣啊，又想起来山人家绝不会有人给他把信托，客户们留下了人在客栈里坐等，乌兰夫要到了客栈恐怕难穿，时间已经过了 船无又能够打天，王若飞张然忧虑，心中不平静，忽听得牢房外边有一阵脚步声，见门外有几道白光，是打的手电筒，闯进来客户好似一窝蜂啊，呼啦啦由打外面就闯进来八九个人，头一个就是崔四，这小子穿了一件长衫，腰里系着搭布，前衣上襟在搭布上掖着，手里拿着个手电筒，后边紧跟着又进来了四名伪警，都端着大枪，另外还有三四个便衣特务，一人一个手电筒，把这牢房里给照得挺亮挺亮的。崔四这回是进门就乐，嗯，黄先生真有点屈子您了，哎，怎么叫黄先生坐在地下呀？啊，去给搬个凳子来。是，有一个特务赶紧就往外跑。这时候若飞同志不慌不忙的就站了起来，用手把头发拢了拢，又掸了掸身上的草汁和尘土，这么会儿有人把凳子给搬了。崔四说，黄先生您这儿请坐。若飞说，干什么来的就说什么，用不着这套。好，那咱就站着说。黄先生，首先我问您一件事儿，就是昨天晚上在太安客栈您嚼的那张纸儿，是不是共产党员的名单呢？若飞同志点了点头，嗯，一点儿也不错。崔四一听，心里说，我还真算猜对了，可是已经全嚼成了烂泥儿了，拿回来我费了他妈九牛二虎的劲也没对上来，最后渺渺茫茫的看见了一个黄字。嗯，先问问他这个。那么我再问问您，名单上有个姓黄的，他叫什么名字？他叫黄进斋。我没问您，我问的是名单上那个姓黄的。姓黄的就是我一个。哦，这么一说，名单上那个姓黄的就是您了，其余的人又都姓什么叫什么呢？名单已经给你们了，你们可以去看名单。什么？看名单？黄先生，这句话您可真有点开玩笑，您把名单全嚼成了烂泥儿了，我上哪儿看去？既然嚼了，就为的是不让你们看，也就为的是不让你们知道，你们也就甭想知道。崔四一听，得，破炮着，没响了。好了，那么名单的事儿咱就不提了。那我再跟您打听一个人，这回您可一定要告诉我，有一个大个儿，是个蒙古人，他叫什么名字？若飞同志一听，蒙古人，大个儿。 放屁。先别起急，我来一杠，笑在面上，心老在心里。黄先生，您这样说话可有点伤和气。那么最后我再问您一件事，就是昨晚审讯官和您说好两条路，一条生来，一条死。我想王先生一定打好了主意，是招是不招，您说出一个字啊，也就是把自己的生命自己来做个定局。说个字儿吧，若非说昨晚审讯的时候已经跟你们说了，难道还没记住？脑子都哪儿去了？真是一群畜生，出去吃什么全记不住。嘿，崔四一听可实在压不住火了，呱嗒一下那脸就沉下来了。姓黄呗，告诉你，今晚我到这儿来是给你个最后的机会，你如果要招，不但能活，而且还享不尽的荣华，受不尽的富贵。你如果要还说个不字，那今天晚上也就是你活在世上的最后一天，马上送你回老家去。真是一群废物，说了半天还是听不懂。好，我再给你们说一遍，招字早从我那字典里扣掉了。共产党员搞革命就不怕牺牲。说着话哗啦往过一起身，这下可把崔四给吓坏了，心里说怎么着又来了，在太阳客栈一拳就把我槽牙给打活动了，要再来一下非掉不可呀。这小子一害怕往后一退步，正赶上有块砖头把脚绊住了，噔噔噔噔噔，整摔了个大屁股墩儿，蹦起来啪就给旁边这个特务一嘴巴，你他妈给我使绊干什么啊？这谁给你使绊？这砖头，砖头。哎，真他妈，旁边这个特务心里说，你瞧我他妈多倒霉。崔四从腰里就把手枪掏出来了，姓黄呗，你真叫横，好，要横你可横到底儿，把他推出去。那几个特务过来就要揪，若非说慢点，到哪儿去都可以，用不着你们参加。说完话是稳步往外就走。就这样押解着若非 桥下，不多时来到郊外，见遍地草发黄，在空中是明月高悬，把地面给照得挺亮，抬头看已经来到大青山旁，渺茫茫好像是有人站岗，原来是把刑场早准备妥当，忽然间那崔四一声喊嚷，这一嗓子真好像有人宰了只狼，站住啊，别走啊，你到了刑场，这一句话那四名为前抢，转回身这四杆大枪都对准了若飞的胸膛，那崔四是得意洋洋，连姓什么全都忘了，喊了一声准备，又说了声别忙，说完话撇着个嘴斜了个肩膀，一步一步凑到了若飞的身旁，姓黄的那阴曹的判官马上就勾你的账，在人间你还有片刻的时光，要打算还留在人间得给我马相将，我现在就是管判官的武殿阎王，悬崖要是不勒马呀，摔下去可够呛，多棒的人要是没了气儿，也吃什么全都不香，最后我再给你五分钟，你再想一想，要赶快的拿个主意，这时间可不长，若非说别啰嗦了，本用不着再想，越骂你你就越混蛋，赶快的开枪吧，我不希望你们这些人把时间刺伤，说完话面冲北就挺了挺胸膛，再几句话骂的退四我往上撞，姓黄的你可欺人太甚，自找死亡，天堂有路你不上，地狱无门你逆拆墙，说完话转回身来把手一划，一声把子弹就推上了膛，这一回是宁死不屈革命的榜样啊，王若飞如何脱险我下官再道其详， 好，听众朋友，关学曾先生演唱的这段《北京琴书》王若飞在狱中第二回的内容，我们到这里呢就全部请您欣赏完了。这段中篇作品我们目前能够搜集到的录音呢还有一回，咱们呀稍事休息几分钟之后进入节目的第二时段，再请您啊继续欣赏冠老的演唱。

你只要是回心招供，还可以悬崖勒马。罗非说：“别啰嗦了，开枪吧。”崔四一听，怒冲冲地说：“好。”转回身冲着围警们打了一个手势，那四名围警嘎巴一声就把子弹顶上了。崔四牛回头来又对着若飞说：“姓黄的，我在听你最后一句。”若飞说：“越骂你你就越混蛋，还有什么可听的？”这句话把崔四给骂的不但没敢开枪，而且他端着枪直着眼看着若飞，像目标泥塑。 王若飞在刑场上是宁死不屈，特务崔四在若飞的面前是无计可施，端着枪直着眼闭口无语，愣了足有一分钟，像捏傻呆痴。王若飞哈哈大笑：“我现在来揭穿你们的诡计，你们这套鬼把戏是又蠢又愚，想用死来恐吓，好叫我出卖自己的同志，用这套对付共产党人是枉费了心机，你们应该承认已经失败到底。我倒看你们这些混蛋还走哪步棋，这几句话一下就刺到了崔四的心里去，一生气他把实话说出来了，真可笑之极。说黄敬斋，你可不要胡言乱语，就算是你猜对了也不许你这样提，现在我给你一枪，你倒是挺愿意，对你这大共产党没有那么便宜。说完话又吩咐一声，把他带回去。按原路又把若飞给押回了警察局啊。由刑场上又把若飞给押回来了，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这就是敌人定的阴谋诡计，这个主意是伪警察局长出的。这家伙姓马，叫马炳仁，叫白了都管他叫马病人。干嘛管他叫病人呢？就因为这家伙瘦，瘦得那么出奇，比那个骷髅就多一层皮儿，脸上是一点血色儿没有。还别说，他有个优点，洗衣服省事儿，把肋头亮出来就能当搓板儿。这还不算可笑，最可笑的是有一次他到郊外去游玩，碰见狼了，吓得他一下就趴那儿。这只狼过来闻了闻，扭头又走了，愣没吃。这小子连点人味都没有了。由打那次回来以后啊，他还逮谁跟谁吹呢，夸越自己的命大，连狼都不敢吃我。他也不想想吃他哪点啊。哎，就因为这家伙瘦得要命，所以背地里都管他叫马病人。 您别看他瘦得这样，这家伙还狂得很，眼空四海，目中无人。苏长总是眯缝着眼，撇着个嘴。哎，这个主意就是他出的，因为他今天早晨听到了审讯官的审讯汇报，把他给气得不得了，骂审讯官，你纯粹是酒囊饭袋，压马的蹲台，连这么个口供都问不出来。嗯，老子不出马便罢，老子一出马他就得招。说到这又想了半天，哎，才想出来这么一条妙计，马上把崔四找了进来，就布置了一下，并且跟崔四说，今天晚上我就在这个房间里等着，谁他也得怕死，一旦黄景斋被吓倒，马上把他带到这儿来，老子就亲自审讯。是。崔四领命走后，到了晚上就按马炳仁的计策去执行，谁想到不但一点效果没有，而且还被若飞同志给揭穿了。崔四呢，只好又由刑场上把若飞带了回来。按下崔四我暂且不提，我再说说伪警察局长马炳仁。 马炳仁吃完了晚饭，躺在了床，每天都要练练功夫，要耍耍大烟枪，过足了瘾，俩眼一眯，把自己的计策想。黄景斋就是神仙，他也得烧了我的筐，绝对是万无一失，计策高尚，说不定这次功了，我来个市长当。这家伙得意忘形，正把脑袋晃。报告，审讯室已准备妥当。马炳仁闻听也不敢再多躺了，唯恐怕耽误了审讯，把计策给放凉。下了床，穿好了衣服，是大模大样，从现在就开始坐式装枪。到审讯室一看，布置的挺漂亮，明如我照，灯火辉煌，有一张条桌就在当中放，在桌前有四名伪警站立在两旁，桌子里面坐着陆氏和督察长啊。马炳仁往里走，就坐在了正中央，见纸笔墨砚都在桌上放啊，还放着崔四交来的这团烂纸浆啊。想啊，走进了崔四灰溜溜的站在了一旁， 马炳仁说：“崔三儿，进行的怎么样啊？”崔四说：“报告局长，不大吉祥，把经过一五一十从头细讲。”马炳仁一听，直气的手脚都发了凉。什么事儿你都办不成，真他妈混账！看你长得除去电线杆子，什么都没有你长。拿你当个人，你纯粹是菜蟒。一拍桌子，正拍着那团烂纸浆，抓起来就砍，正砍到崔四的鼻子上啊！这一下砍得崔四他嘴里头直嘟囔啊！崔四心里说：“这倒不错，黄静斋喷完了，局长砍，我这脑袋成目标了。”用手一抹脸，这些烂纸沫全掉地下了。马炳仁说：“无论如何，我也要审。今天晚上非审出一批共产党员来不可，也叫你们他妈的见识见识，把皮鞭、竹签、老虎凳都给我准备好。崔三，你去把黄静斋给我带进来。”是，不大的功夫就把黄静斋带了进来。若飞同志往桌前一站。崔四呢来到桌子的旁边，爸爸局长带到了。马炳仁上下看了半天才说话：“黄静斋，告诉你，我可不是一般的审讯官，我是包头警察局局长，我可以叫谁活，也可以叫谁死。我看你是个读书的人，你也明白这些，最好呢你就老老实实的讲，我不给你动刑，这样咱是两全其美。否则的话，你要是把我招恼了，那可是你自找其苦。到那个时候，我马炳仁认识你，我的老虎凳可不认识你。听明白了没有？”若非一听马炳仁这几句愚蠢的话，又见他那装腔作势、狂妄自大的丑恶姿态，又可气又可笑，从心里头感觉着厌烦，不由得哈哈一阵大笑。若非同志这一笑不要紧呐、把个马炳仁给笑得脸上发烧，直坐不住，一下子就火了。黄景来，你笑什么？我的话你不相信吗？不相信你就试试。我先问你，你叫什么名字？黄静斋。不对，你不叫这个名字。那你说我叫什么名字？黄静斋是你的假名，你还有个真名。既然知道我的真名实姓，那你们就讲出来，何必再问，多此一举。马炳仁一听怎么着，心里说让我讲出来，这哪是审问呢，这简直是被审呢，当着部下这么多人，脸上可有点不好看呢。马上把俩眼一瞪，大声地说：“你是干什么的？”“我是共产党员。”“你从什么地方来？”“江西瑞金。”“到塞外来干什么？”“专门来推翻你们。”“你们的人都在哪里？”“长城内外，大清山下，蒙古草原，到处都是。”“你把他们给我供出来。”“供出来比登天还难，不供出来我就天天审讯你。”“好啊，希望你天天开庭。 咱们倒看谁审谁，我还正要审判你们。马炳仁一听这句话，自觉得晕晕乎乎，就好像当头挨了一棒。为警察局局长，这位马病人儿到现在是干张嘴出不来词儿，往左边看看督察长，右边又看看崔三儿，一个个都看着自己养出神儿，好像是说你把牛吹的跟象那么大个儿，到现在你不也是干着急儿？想至此就好像皮球跑了圈儿，头发晕脑发胀，又好像丢了魂儿，四肢发软，浑身都没了劲儿啊，往椅背上一靠就成了一滩泥儿啊。照这样问，你们问到几时也是白费心儿。给我准备一间房子，要找个清静地儿，再给我准备纸笔和墨汁儿。这两句话给马炳仁好像是打了打签儿，立时刻满面带笑，又挺起了身儿，急忙说：“啊，行行行，那咱有的是地儿，我给你准备最好的房子，管保叫你称心儿。”你要是喜欢美女，我给你找一对儿；只要是你招了供，就都不成问题儿。若非说那是你们的喜好，我听着都刺耳。咱先讲好，可不准你们打搅我想词儿。越清静越容易想，落不下一个字儿啊，可不准你们随随便便的进去人儿啊。马炳仁说：“你放心，绝不随便进去。”崔三儿，你带几个人到后院，把后院北屋给准备出来。是，崔四答应一声就出去了。 马炳仁满面带笑把话言 说：“黄先生，您真是宰相的肚子能撑船。古语说与人方便自己方便，这才叫两全其美，互不为难。